湾仔一向我大晒，我玩晒红兴掌管一带，波楼鸡斗鱼大档都睇晒，陀地至高境界，轮回定之强大，轮劈有我不变败，刀光剑影让我壮威射拳显本领，一心振家声，就算死也不玩仔一向我大晒，我玩晒红兴掌管一带，波楼鸡斗鱼大档都睇晒，何比至高境界，轮回境之强大，轮劈有我不见大，